你好，我是条刷。从专栏上线发布到现在，不知不觉3个月时间过去了，感谢你的一路陪伴。今天到了说再见的时候，我想简单回顾一下专栏的内容，并且聊一聊我的一些感受。Tomcat 和接体发展这么多年，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了。这些年技术的发展迭代又比较快，在一个追求快的时代， Tomcat 和接体作为 Java Web 开发的必备工具，似乎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。对于很多新同学来说，虽然有些 Tomcat 和接体的知识点在面试中会碰到，但是从侧面来说， Tomcat 和接体似乎没有那么火。那是不是说如今就没有必要深入学习 Tomcat 和接体的呢？或者说只要会用就行了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先讲讲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主题来写成专栏。我写这个专栏的初心，还是希望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一些经典的开源作品，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内功。内功这个词可能有些抽象，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大牛们如何设计架构一个中间件软件系统，并且让这些经验可以为自己所用。作为一名 IT 从业者，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去深入思考一下，这些大牛为什么能够创造出这些优秀的作品，并且能够引领技术的发展呢？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整洁而优雅的，但这并不等于简单，而是要将复杂的系统分解成一个个模块，并且各个模块的职责划分也要清晰合理。与此相反的是凌乱与无序，比如你看到一堆互相纠缠在一起的电线，可能会感到不适。同样的道理，在我们设计一个软件系统时，追求的目标也应该是整洁优雅。我觉得首先需要合理的划分功能模块，主要是分清楚变与不变的边界，因为变化往往会给系统带来混乱，因此需要将变的因素控制隔离起来。如果你发现一个软件系统里有大量的 if else 语句，大量的重复代码，大量的互相依赖，那么这个系统多半还有提高的空间，所以分清楚变与不变十分重要。宏观上来看，中间件实现的功能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，它们往往会实现一些协议和规范。比如 Tomcat 作为一个 HTTP 服务器加 Server 的容器，它向开发人员屏蔽了应用层协议和网络通信的细节，我们拿到的是一个标准的 request 和 response 对象，而具体业务逻辑则作为变化点交给我们来实现。从微观上来说， Tomcat 的内部也隔离了变化点和不变点，比如 Tomcat 和接体都采用了基于组件化的设计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搭积模式的高度定制化，而组件的生命周期管理等一些共性被提取出来作为接口和抽象类，而具体子类实现变化点。其实时下流行的微服务也是这个思路，首先按照功能将单体应用拆分成微服务，拆分的过程中要注意从众多微服务中提取一些共性，而这些共性就会成为一些核心的基础服务，或者成为一些通用的库。设计模式往往是分装变化的一把利器，我在专栏里也谈到不少 Tomcat 和接体所采用的设计模式，合理的运用设计模式能够让我们的代码看起来优雅而整洁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编写程序时也时刻考虑到高性能，尤其是开发基础的中间性系统，在大数据大并发的情况下，可能一行代码的改动会带来明显的性能提升。高效意味着合理的数据存储和流动方式，换句话说就是合理的运用数据结构和算法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在某个场景是选择处组还是链表，如果你深入研究过 Tomcat， 你会发现许多场景中 Tomcat 都会对有针对性的选择，所以对于一些常见的数据结构和算法，我们不需要深入到实现细节，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用哪个。此外，写高性能程序还意味着你需要掌握操作系统的底层原理，并且深入到 JVM 底层的实现细节。比如我们调用了一个 Java API,JVM 和操作系统在背后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。挖得更深一点，我们对程序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刻。也许就是因为这深入的这一小步，能够让我们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不知不觉，我从 Tomcat 和接体的学习谈到了如何优雅地设计一个复杂的系统。由点及面，你可以把 Tomcat 和接体作为一个支点，从我们身边熟悉而又陌生的 Tomcat 和接体入手，不光掌握它的使用，更能从他们的源码中汲取经验，提升自己的系统设计能力。学习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浮躁，很难一口吃成大胖子，更重要的是要静下心来慢慢地体会和思考。我看到不少同学的留言，从提问的内容我能感觉到你们的好奇心和思考，有些问题我还需要去查阅源码才能回答上来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主动或者被动的学到了不少东西， 所以说多和同行们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学习永远在路上。最后祝我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